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读过金庸先生的小说《倚天屠龙记》的人肯定都记得那个风情万种、足智多谋的赵敏。他本来是蒙古的少敏郡主，后来为爱追随敌军的首领张无忌，放弃了郡主之尊。不过呢，今天咱们讲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哥哥。这赵敏是虚构的，可是他的哥哥可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在元朝末年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武侠小说里，他的妹妹是聪明伶俐的赵敏；在历史中，他的妹妹嫁给了仇人的儿子。他是汉人，却做了蒙古人的将军。他曾被朱元璋称作是天下奇男子。独立支撑元朝末年即将倾覆的江山20余年，且听阿杰为您话说天下，大元朝最后的忠臣王保保。王保保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维吾尔人。这里的汉人啊，指的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汉族人。这里的汉人呢，是元朝灭了金国之后，生活在整个长江以北地区的女真、汉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称。王保保的父亲，他们家族呢，并没有太大的名气，只知道是汉人中的富户。而他母亲的家族啊，可了不起，他母亲的弟弟，也就是他的舅舅，是元朝末年的大将察罕铁木儿。这察罕铁木儿就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赵敏的老爸。这王保保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一个混血儿。这混血儿一般小时候长得都比较可爱，也比较聪明，所以这外甥从小就讨舅舅的喜欢。恰好这当舅舅的没有儿子，他就跟王保保的母亲商量：我呀，是真喜欢我这外甥，我又没儿子，干脆让保保给我当儿子算了。我看这孩子前途远大，让他跟着我，将来兴许也能在朝廷里谋上个一官半职，这家里也跟着光彩，不是？于是王保保就被舅舅收做了义子。舅舅对这个外甥那是相当的关照，这舅舅在蒙古人中也是多少读过些书的人物。史书有记载说，这察罕铁木儿的汉学修养极高，舅舅是知书达理，自然不能把外甥培养成目不识丁的武夫，所以给他请了最好的老师，让这孩子啊从小就接受汉人的文化教育，同时也让他接受蒙古人的武术课程，把这孩子培养成文武兼备的人才。可以说这可是为他后来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上将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朝末年，天下那可是相当的不太平啊，全国各地是烽烟四起，农民起义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为元朝效力的汉族官僚以及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也看准了机会， 各自呢割据一方。而元王朝的军队呢，面对四方的叛乱，早已经是按下葫芦瓢又起，顾着头呢就顾不上屁股了。在这个时候，王宝宝的舅舅查罕铁木儿就看准了这个机会，整编了家乡的地主武装，组成了一支义兵，协助朝廷进行镇压叛乱，也是希望啊能够在战争中替朝廷立下些功劳，将来呢能混个一官半职，封个王爷什么的。舅舅出兵打仗，自然要把宝贝外甥带在身边了。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于是乎，王宝宝也就开始了自己的征战生涯。在舅舅的带领下，王宝宝第一次走上了战场。从1351年跟随舅舅起兵，到1362年舅舅被一个投降的将领暗杀，这11年间王宝宝转战河南河北，此间他做的一件事情还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评价。1361年当时的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王宝宝奉舅舅的命令亲自运粮到京城，缓解了当时京城的粮食危机，因此受到了当时元朝的皇帝元惠宗的接见。这元惠宗啊，就是后来被朱元璋轻蔑地称为元顺帝的妥欢铁木儿。皇帝召见这个送来救命粮食的年轻人，一看，嘿，这小子20多岁的年纪，英姿飒爽，太招人喜欢了，心中一高兴，就亲自为他起了一个蒙古的名字，来奖励他的功绩。从此我们的主人公就有了一个新名字，阔阔铁木儿。前面说过，1362年的时候，舅舅查罕铁木儿被暗杀，王宝宝也就是阔阔铁木儿当仁不让地继承了舅舅的职位，统领军队，积极地扩张自己的势力。此时的中国呀，在南方起义的朱元璋、张士诚和陈友谅为了争地盘是打得不可开交。在北方呢，元朝内部几个领兵的将军之间争权夺利，为了各自的地盘也常常发生摩擦，元政府内部极不团结。结果1368年统一了南方的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偷袭元朝的大都，王宝宝是救援不及，元大都沦陷了，元朝的皇帝不得已退到了长城以外。明军趁机以元大都为跳板，积极准备，一方面计划攻打已经退到长城以外的元朝残余，另一方面计划攻取王宝宝占据的山西。对王宝宝而言，与天下名将交手的机会算是来到了。1368年明军占领北京之后，徐达和常遇春立即兵分南北两路进攻王宝宝占领的山西。作为徐达前锋的是汤和部队，这汤和呀是从朱元璋刚刚参加起义军时就追随他的将领了，绝对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不过这明军从江南一路打过来，元朝的官员们是望风投降啊，明军这仗打的是太顺了，部队难免就有点骄傲的情绪。话说汤和从怀庆出发取泽州，一路北上形成了孤军冒进的态势，王宝宝就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派军南下攻击汤和，在邯郸地区大战，明军惨败，指挥官汤和单人独骑逃出战场。而此时的元朝皇帝呢，被这次胜利是冲昏了头脑，竟然命令王宝宝率部东进，妄图收复已经丢失了的北京。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况且现在的大元朝的实力可不比当年，仅仅获得一次胜利又能如何呢？加上等在王宝宝面前的敌军主将已经换成了老谋深算的徐达，徐达利用元朝军队冒险东进的机会，派轻骑包围了王宝宝的根据地山西太原， 再采用围点打援的方法，夜袭王保保回援的部队，给王保保来了个猝不及防。史书上写着，王保保扎下大营，刚把蜡烛点上，正想看会儿兵书，忽然外边是杀声四起，明军的偷袭部队杀到，王保保仓促之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穿了一只鞋，光着一只脚，连马鞍都顾不得装上，骑着没鞍子的马，仅带着18个人，是败走大同啊。王保保与明朝军队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以先胜后败的战绩结束了。这个时期的王保保更多的是员猛将，还算不上是指挥战斗的高手，遇到徐达这样天下闻名的智将，自然是被人耍得团团转了。但是王保保是不会就这么甘心失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明军开始第一次北伐，常遇春领兵，将退到现在辽宁地区的元朝政府，击溃是现在的内蒙一带。而在明军此次行动的同时，王保保趁明军后方空虚，成功的偷袭了明军占领的兰州，采用了上一次太原战役时徐达围点打援的战法，全歼了前来兰州支援的明朝军队。这里说的围点打援的战法，简单说就是把城市啊包围起来，但是不攻击，引诱敌人的援兵过来，然后趁机消灭这些援军的方法。王保保的一大优点啊，就是能够在与敌人的交锋中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指挥水平。王保保的这次偷袭行动成功的限制了常遇春继续进军内蒙的脚步，而一代名将常遇春也在这次北伐的返回途中因病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明军立即于洪武3年1月3日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常言说树倒猢狲散，不过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愿意留在那棵倒下的大树前拼死一搏，捍卫他最后的尊严。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王朝最后的忠臣。话说天下忠臣系列为您讲述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忠臣故事。在制定进攻方略时，包括名将徐达在内的所有将领都异口同声地建议大军直扑应昌，逼王保保从兰州撤兵。可见徐达等人都不太情愿直接与王保保交锋啊。但朱元璋力排众议，命令明军兵分两路，西路由大将军徐达自潼关经西安救兰州，寻机歼灭王保保。王保保听说徐达支援兰州的消息之后，急忙固守兰州东面的定西，准备迎击。4月份，徐达在沈儿峪全歼援军，王保保带着他的老婆还有一些随从，从古城北面逃出，跑到了黄河边，趴在河中漂浮的树木上，才得以渡过了黄河，逃到现在蒙古的和林地区。此时的王保保还不是天下第一的名将徐达的对手，不过没关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走着瞧。徐达，我总有一天也得让你尝尝溃不成军的滋味。王保保逃到了和林不久，元昭宗，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元惠宗的儿子，也来到了这里，对王保保以国事任之。从此王保保开始了独撑江青天下的重任。到了明朝洪武5年，朱元璋下决心彻底解决北元，于是集结了150,000军队，分3路进行了第三次北伐。中路军的总指挥正是天下闻名的徐达，而在他的对面，王保保已经等候多时了，复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这个时候，朱元璋坐稳江山已经是多年了，明军在横扫大江南北、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也变得骄傲起来了。王保保利用明军轻敌的心态，佯装畏惧与明军交战，率领小部队且战且退，将明军一步步地引诱至自己的包围圈中。这个包围圈的地点就在现在蒙古国的土拉河附近。王保保预先让自己手下的大将贺宗哲率领主力部队在这里埋伏，以逸待劳。明朝军队呢，追击王保保到此早已是人困马乏，也难怪这中原的步兵在草原上和蒙古骑兵比赛跑，这明显是只能跟在人家后面吃尘土啊。话说明军来到了土拉河边，一看王保保的部队早就没影了，正打算扎营休息呢，忽然就听见杀声四起，北元的几路大军从周围杀出，明朝军队是猝不及防，被杀的是四散逃窜，整个明军是损失过半。王保保总算是报了之前惨败给徐达的一箭之仇。这次惨败也成为了名闻天下的徐达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败仗，以致朱元璋亲自嘱咐自己镇守北边的两个儿子，王保保活着一天，你们二人切不可轻易出关与他交战。平心而论，其实朱元璋一直是非常欣赏王保保的，自他起义以来曾经七次亲笔写信，每一次都向王保保灌输元朝政府的无道，被取而代之乃是天意的思想，言辞诚恳，就是希望王保保能够认清形势，降服于他。但最终呢，王保保回应他的全是刀枪兵马。话说这越是得不到的东西是越美好啊，王保保三番五次拒绝招降，朱元璋对他的喜爱之情反而是愈加强烈。在明军第三次北伐失败之后，朱元璋有一次招待大臣们吃饭，吃到一半忽然就问起自己身边的这些大臣们，你们说说这天下能称得上是奇男子的人他是谁呀？大臣们一听都说道，那必然是常遇春呐、常遇春带领一万余人的队伍啊，纵横大江南北，东挡西杀，横行无敌，那绝对是称得上天下奇男子了。朱元璋听了之后笑了，说道，不对，常遇春虽然是勇冠三军的上将，但是我能让他臣服于我，听我调遣，而王保保呢，我始终都不能招降他，让他在我的面前称臣，所以他才称得上是天下奇男子啊。在这个事情之后，民间的人们就会用这算什么呀，有本事你去西边把王保保抓了呀，用这样的话来嘲讽那些稍微有点成绩就洋洋得意的人。元朝灭亡之后，王保保曾经的战友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外公都归降了明朝，仅有一半汉人血统的王保保却坚持不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王保保虽说是做的蒙古人的将军，可他自己有一半的汉人血统，再加上从小舅舅啊对他是进行了良好的汉学教育，从北宋以来程朱理学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是极深，所以这王保保打小就受到了深刻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他本身虽然是汉人，但是却坚持认为蒙古人掌权的元朝政府那才是国家正统的政府，像明朝这样的那都属于乱臣贼子，王保保是不屑与之为伍的。自打明朝第三次北伐失败之后，朱元璋招降王保保的心态变得是更加强烈， 为了能劝其归降，朱元璋特意让自己的第二个儿子秦王朱赏娶了王宝宝的妹妹为妻，同时先后两次派遣王宝宝最亲近的战友和朋友远赴漠北，希望能够说服他投降。一个是王宝宝舅舅曾经最好的副将魏塞因布花，他是王宝宝留在山东的守将，洪武元年在明朝大军的夹击之下投降了。后来朱元璋派他出使塞北，为的就是劝降王宝宝。王宝宝倒也干脆，一听是过去的老部下来了，吩咐手下设宴款待，再一听他来的目的，那就更加干脆了，直接在酒里下毒，就在这酒席宴上用毒酒把魏塞因布花给毒死了。朱元璋派遣的另一个人则是曾经割据关中的李思齐，这李思齐也是曾经跟随王宝宝东征西讨，俩人早些年的关系相当亲近。后来李思齐在洪武初年投降了明朝，这次奉了朱元璋的命令去漠北与王宝宝通好。王宝宝对李思齐的态度还比较客气，没下毒，毕竟是早些年过命的朋友，热情地招待了一番。不过等李思齐表明了来意，王宝宝依然还是那句话，不降。不久之后他就派骑兵送李思齐回国，到了边境，骑兵说了，主公临行前曾经有过命令，请将军留下一个物件作为临别的纪念。李思齐说，我这次大老远跑来没什么东西带啊。骑兵说了，那就留条胳膊做纪念吧。李思齐心里明白，这是王宝宝对说客的警告，自己呢这次是躲不过去了，不得已砍下了一条胳膊交给了骑士带走，自己还没来得及回到明朝的国土就死在半路上了。朱元璋两次派遣使者，结果呢被王宝宝毒死一个，另一个卸了胳膊，可见他对待叛将加说客的态度是泾渭分明。1376年8月，王宝宝病逝于今天新疆的阿尔泰山，这个让明朝屡尝败绩自己也屡吃败仗的人死了。他咬紧牙关，独自支撑元朝倾覆的天下20余年，维护了元朝的残余势力。他死后不久，元朝的直接嫡系也在明朝和瓦剌的联合绞杀下灭亡了。这正是大元江山已将倾，天下纷扰起刀兵，自有英雄平地起，赢得生前身后名。好了，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我是阿杰。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0年12月10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引力波报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作为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空间科学实验室挂牌后发射的首颗科学卫星，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将这颗卫星命名为怀柔一号。这意味着怀柔正在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